备的音乐，这是来自于美国加州的 Sacramento 出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爵士萨克斯手制作人 Eric Marienzo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叫做 Easy Street， 轻快的街，简单的路，在我们脚下，来开启今天的节奏驾到，欢迎大家。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主持人 Mr. 长常小航。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当中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个持放的爵士音乐的时间当中，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周末的慵懒和一种轻松的音乐状态，特别的好。而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分享更多的爵士钢琴家带给我们的一些不同以往的体验，来自于 Brian Cooperstein 带给我们的歌曲，希望各位来喜欢，带有一些个 funky 的音乐感觉。Thinking like my father. Running on the melody, supernatural, funky as you wanna be. Call the vibe, recording at the studio. Keep my ties in, so you know it's good to go. Drop the bass, the bass in your face. Keep the drummer on the one, knock it up to place. Got the funk in my blood, and it's here to stay. The Godfather James Brown showing me the way. Shut down the whole room. It would tear the roof off your mother. We fucking baby bumper. And if you're faking and hating, you better run for cover. You should be thanking and praising all of these brothers. The George Clintons and Boopsies, you gotta love them. Invented a new sound, created a hot style. All the newcomers, you need to bow down. Yeah, real recognize real. The funk won't stop, so now you know what to deal with, huh? We gon' give it to you just how you like. Every bit until you feel alright. Get up and get down the groove. When the mother shipping hits you, make it bad. Thank you. funky like my father， 像我爸爸一样的能够带有一种 funky 的节奏去运动，去感受一下音乐的理想。很多人认识到了这样的一种 funky 的音乐来自于 Bruno Mars， 但是呢这样的一种 Bruno Mars 他的音乐形式让我们能够更加喜爱一下 funky 的音乐。在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遍哈，这样的反反复复的唱法 funky like my father。 很多时候人们会认为 Bruno Mars 他跳 funky 的时候那种步伐非常的酷酷的啊，换句话讲有点小嘚瑟。所以这样一首歌的名字可以翻译成为比较好玩的，像我老爸一样嘚瑟。不好了哈。 OK， 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的节奏驾到 Rhythmic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So come up next， 继续来听听看一首来自于意大利的歌手叫做 Chiara Civello 带给我们的 Here is everything，这就是一切，这就是节奏驾到，音乐中的一切，周末中的完美选择。希望各位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节目喽。 Walking on my way from you， The sun is gone And all my thoughts turn blue While I go down this road alone Finally I'm just takingTime to carve our past into the stone. Here's the day you found me. Here's the music by the sea. listening to Razor Manx 节奏驾到。 Well, listen. When I was up, you would always come round. But when I needed a friend, you could never be found. I got a hole where my heart used to be.Treat a dog, Lord knows the way you treated me, the way you treated me. When time was good, oh Lord, all your loving was the same. But when the going got rough, you hardly knew my.Up, and you threw away the key. I wouldn't treat a dog, oh Lord, the way you treated me. Yeah, got me crying for love that I needed, baying like a dog for a bone. Although I spent all my time.Turn your back and you leave one of these old days. Lord knows, oh yeah, it's true. Just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I walk right out on you. And you will say, 耳边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Make Hot Now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这里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那这样一首歌的名字非常的长啊，叫做 I wouldn't treat a dog the way you treated me。 那么可以说呢，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能够诉说一下 Make Hot Now 他自己的一些心情。那当然了，很多人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熟悉这样的一位音乐人，但是我相信你应该不会不熟悉他所在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那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享誉英国的 Simply Red， 在1984年成立在曼彻斯特的一个灵魂流行乐队。那领军人物就是这样的一位 Mick Hucknall， 他的嗓音呢很高亢，而且给人一种真正的唱灵歌的感觉，而且他还能够让他的声音跟其他人区分开来。内向的一种性格也让他自己成为了一个音乐的迷恋者，当然他的红头发成了他们乐队的标志，所以叫做的 Simply Red。 这首歌你还喜欢吗？如果喜欢的话，请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哦。要想了解我们的歌曲列表，可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了解详情。下面继续来关注好歌曲，来自于Queen Latifah 带给我们的 I'm not in love， 我并没有陷入爱河。这里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So don't It's just a silly fac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no.Doesn't mean you mean that much to me. So if I call you, don't make a fuss. Don't go and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the two of us. I'm not in love. Oh, no, no. Right there on the wall, it has a nasty stain that's been lying there. Yeah, yeah. So don't you ask me no to give it back. I know you know it don't mean one.

kind, extra kind to me. Then suddenly you're cross. You're so moody, you still get to me. Still can't turn you off. No, no, you're fascinating. Ooh, more fascinating. 来自于 Jeff 带给我们的音乐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它阐述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看看歌名 If I Ever Lose This Heaven。 哎呦，我们只是即便是失去了天堂，但是我们还能够保留了一些想象就可以了。来自美国的一位爵士音乐的吉他乐手，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这样的一位一直被看作是 smooth jazz 当中最尖端最大牌的乐手之一的 Jeff。 他呢很多时候是通过吉他加上 saxophone 而进行了一种混合的演绎，而今天我们听到他当年的音乐之后又再次被他的音乐所打动。而下面的一首歌曲我们觉得是另外的一首伤心的情歌 Another Sad Love Song， 来自于Latin Flavor featuring Uli Topaz。 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ome more. keep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Gets me all choked up. This heart of mine keeps dreaming of you, and it's crazy. You'd think I'd had enough, yeah. As soon as I get you on my head, I'm in my car again. Just one request from the radio. I'm making love sugar once again. Just an innocent love song breaking my brain like crazy. Guess I'm all torn up, baby. It fast or slow, it doesn't let go nor shake me. Here comes the streets, then somebody sings. Only takes a beat, and then it starts killing me, darling. Only takes one note, I tell you, from that radio. It's just another lonely love song.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Leży twoja szklanka, a obok mój kieliszek ze śladem szminki. Na sercu mała ranka i nocą ciągle słyszysz ten płacz dziewczynki. Dziś bar nostalgia to jest moja przystań, królestwo marzeń, niebo snów. Na parę godzin moja własna wyspa, złamanych serc jedyny klucz. Aniołowie dodadzą siły. Tu niewidzialne duchy piją za nasze zdrowie, za pamięć pijmy. Dziś bar nostalgia to jest moja przystań, królestwo marzeń. 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每一首的 smooth jazz 的音乐都能够给到我们一些迟放的这样的一种周末的音乐的享受。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特别要邀请各位可爱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一下，无论呢是在下午还是在夜间，你都可以用音乐给自己多一种的听觉的选择，给自己的耳朵洗一个 SPA 完全没有问题。迟放的音乐给到我们的一种迟放的思想，欢迎各位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质感。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这是来自于 Shirley Horn 带给我们的 The Man You Are。 How well he knew me, how indisputably we used to be a pair. Were you the man I said hello to? A gentleman, but oh so strong. He had it all. How could it finally turn out to be so wrong? I tried to find familiar traces, but every time his face is just a blur. That man you were, if I could find him, bring him back from yesteryear. I'd hold him close and I'd remind him that I'll be here whatever may occur, because my dear, I love the man you were. Because my dear, I love the man you were. Because my dear, I loved the man you were. 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来开启更多的音乐选择。稍后时间是我们这一小时最后一首音乐内容，来自于 Spilo Garia 带给我们的 Para di Ladino。当然稍后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更多的精彩音乐，我们一会儿见了。

迎各位听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节目当中，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小时时间，再去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单元，来自我的混音作品 Rhythm Mix Pro 第16号作品，耳边的音乐叫做 Lost Together，来自于 Stan Saba featuring Anti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直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你热情光临。而稍后我们会听到 Forgotten Memories by Chilin。 Beijing, this is Oliver from the XX.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on Beijing Music Radio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Follow Mr. Chang every weekend and enjoy the show.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s. 少见，很少见的一种听感，能够把西方电子音乐这样的舞曲的混音加入到了一些个中国元素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弹拨乐、丝竹音乐的质感。有时候我们会说，其实世界的音乐是相通相融的，那相通我们经常能够做到，但相融呢，今天我们能够听到了一种江南的味道加上西方电子音乐的一种融合。不知道我们的听位各位听友们是否能够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听感呢？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Pro 第16号作品内容。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好音乐，来自于 James Wood 带给我们的 Surreal。那这样的一个歌曲内容呢，也是来自于 Mahara Sarwanda 带给我们的 remix 的版本了。那当然我们稍后还会听到这海洋之心，能够听听看来自于 Lush 他的作品是怎么样的。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开启更多的音乐旅行选择。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ix 节奏驾到，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是来自于 Lash 带给我们的 Heart of the Ocean， 海洋之心。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能够进入到海洋的深处，去感受一下身边的鱼群，还有那些可能深不可测的海底生物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更多时候我们可以能够在海洋当中寻找到一种灵感，而这样一种灵感来自于音乐本身，来自于 Mesa B That's Feeling。 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就是 Progressive House。当然在今天我们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听懂更多的电子音乐。那我们一边去听我们的混音，同时要跟各位听友们去介绍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些 House 音乐的来龙去脉了。可以说更加深沉的低音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所更加获得一种激发，这样的感觉 That's Feeling 来自于 Misa B。 So come up next Scarface featuring Mr. Team 来给我们的 SourceOf life， 生活的源泉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音乐本身了。此时此刻，能够让我们把心放平和一些，聆听感受下面这样的一段混音作品。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esonat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是来自于 Carlos Fresa 带给我们的 Golden Waterfalls 金色的瀑布，再这样我们可以听到水帘洞的质感，因为那种非常非常有脉冲质感的断断续续的声音能够让我们听到那种水从上面倾泻而下那种形成的一种水帘的质感。音乐是有一种画面感的，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通过我们的描述和音乐能够听到一些这画面中的感受呢？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今天我们听到的内容是来自我们带给您的第16号的混音作品 Rhythm Mix Pro， 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而稍后呢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音乐内容，锁定这里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You'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也不属于我，反复 坚强，心只是一再刀刃。为什么初恋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请你回头，请你看着我，年轻那时最难忘的是初碎的夏天。 老公，